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北京时间19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走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 晚上7点，重庆，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，只想为你亲自下厨。

说惩罚，有一个变成哑巴，越退让越不会表达。就像一个哑巴一样，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。